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Hello， 翻嚟第二節啦。咁啊，上一節咧，我哋即係好正啦。咁啊，有特別嘉賓四海哥，咁啊，同大家講下即係有關於台灣嘅政治形勢啦。咁我啱啱即係見到就黃毓民已經加入咧，我哋 叫誒 ，Hello 教主， 即係唔知係咪真係教主嘅本尊啦。咁啊 ，anyway， 嗱，上次係講即係啱啱上一節就講到有三件事就影響到即係本來落後嘅國民黨或者韓國瑜嘅選情，突然間就叫做有少少暗升翻啦。咁就係一個卡神事件啦，即係話。動用網軍啦，即係用呢個互聯網嘅勢力就去攻擊啦，攻擊政敵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個反滲透法嘅強行通過啦，蔡英文政府嘅反滲透法就強行通過啦。咁第三樣嘢就係呢個參謀總長即係墜機黑鷹墜機嘅事故，咁就令到呢個韓國瑜嘅選情咧就看漲翻少少嗱。咁而家就問你問下四海哥啦，咁喺總的你自己對台灣嘅政治比較了解啲啦，咁你自己點睇聽日嘅選舉咧？即係你 我好欣賞教主講一句説話嘅，即係好多人唔明嘅。睇台灣選舉，你睇民調又好，你睇啲評論又好，都係 bullshit， 大家都可以追追 talking， 即係鳩噏。但係一樣嘢好準嘅，因為真金白銀到嘅就係個莊家。四海哥點解由一直都看好看唔好啊？韓國瑜喺十日前，我點解臨時唔急即刻打電話俾你咧？就喺我打個電話同人講講，喂，賠率幾諗住落下注啊嘛？我話大佬，喂，大佬30萬盤， 即係你講緊嗰啲外圍嘢啦， 即係唔係我哋私底下去倒杯酒嘅啫，即係冇嘢啦，係咪？ 喺台灣輸到定？ 竟然啊，台灣，竟然佢話我講，喂，四海哥，喂，50萬唔開咯喎，嚇唔開？喂，咁30萬開啦啩？都開唔到，跟住我都算啦， 賭 三十萬多啊，即係蔡英文讓30萬，佢都開唔到。跟住仲恐怖一件事係咩呢？電話落咗第二日咋，就收到一條新聞，大家都香港好，香港啲嗱食開兩碟蚵仔煎咧，就唔好扮台灣專家，我就食咗20-30年蚵仔煎嘅先夠膽咁樣講。嗱，突然間有一個動作，蔡英文民進黨政府抄封咗地下賭場，抄封唔俾你開盤。喂，大佬，我拗晒头喎！我马上醒过一样嘢，东哥，如果阿辉哥，如果嗰个盘系有利于蔡英文嘅，我梗系俾你开啦，最好开到我让100萬，让120萬，系咪咁啊？你抄风只有一个原因嘅啫嘛，系唔准你班庄家开平手盘，因为一开平手，因为而家小英好尴尬嘅，你睇下今日嗰个造势会，其实佢系明知系势均力敌嘅，明知嘅，过往嘅民进党会点样做咧？即刻打悲情牌。拜托、啊，真系我哋救台湾啦！即系马上要告急牌咁样，马上打出嚟。但系而家你告急唔到啊，急唔到市啊！因为点解？喂，你唔系话领先10%-20% 嘅咩？你告咩急啊？你韩国瑜就可以嗌告急，你蔡英文唔可以嗌告急。而家佢系床板夹乜乜，佢又冇。系咪先？就系佢而家惨就惨喺呢度，棘住咗喺呢度。 唔系，我头先睇到即系少少阿蔡英文嘅讲话啦， 都系拉住香港啦，人要问头啦， 佢嗰个造势晚会嘅讲话啦。其实咧个语气咧有啲哀求 feel 嘅， 有 系告急 feel 嚟嘅， 冇理由嗱，好简单啫嘛。你有哀求 feel 就即系证明一样嘢咯。你唔系话领先百几万票嘅咩？ 系 十拿九稳噶嘛，三只手指逐田攞。十拿九穩噶嘛，但系你一咁样去做噶，你真系一咁样做啊！你话即系食咗咁多碟蚵仔煎嘅四海哥，马上醒觉到一样嘢，喂大佬唔对路，跟住我就 check 好多好多嘢，问好多台湾我当地以前啲同学啊朋友啊，问清楚个情况，就肯定即系出咗嗰个 post 就同阿云对赌啊，接受佢嗰个赌盘啦，就跟住马上我同佢讲话，即系而家个形势，阿教主讲咗先，但系好在我出咗 post 先，我都话啦。而家嘅形勢絕對兩方面嘅都唔會贏太多，非常拉鋸，非常近。即係換句話講，即係 有啲朋友講啊，大幅度啊，贏100多-200萬票，你都發緊夢，你識唔識計計票先？一陣間我有機會計俾你哋睇。 嗱，我就11月初去過台灣啦，咁當時嘅選舉嘅氣氛都相當之熾熱㗎啦， 都已經開始 係啊，因為所有電視台啊、電台啊，全部 都係 日日講選舉㗎啦， 肯定㗎啦。 咁咧，我就即係問過當地嘅唔同嘅人士啦，包括係的士司機又好， 的士司機個個都係 勁嘅 專家嚟 嘅，個個勁過我時事評論，即係唔止啦，咁啊，除咗的士司機啊，或者作當地嘅朋友啊，甚至係唔同界別嘅人，我同佢哋傾過偈，佢哋咧有一個相當之有趣嘅睇法咧，即係都係唔係我估到嘅。咁其實當時就係大家都覺得係香港就覺得係蔡英文贏緊啦，冇理由咁蠢噶，冇理由投共啊、奶共啊咁樣嗰啲啦嚇，一系列啦。 國民黨亦都冇投共，只不過係綠營嘅傳媒話國民黨投共啫。咪搞到阿東都唔回㗎，係知識高級知識分子、港大學生 講啦。我其實 I don't give a fuck 嘅。咁啊 ，anyway， 咁啊，大家咧出到嚟嗰個結果都係話，其實咧個估計咧係40% 宋楚瑜，唔係40% 韓國瑜，40% 蔡英文係勢均力敵嘅，就睇個20%。我講呢啲好似好撚騎牆，但係呢個係當地人其實佢哋嘅 observation 或者係佢哋嘅觀察。點解咧？我想同大家講，我哋有時淨係喺自己嘅同温層裏邊。我哋喺黃絲帶嘅同温層，我哋大家群埋嘅，或者我同阿輝都係，或者甚至社會都係，我哋同温層嘅咩人咧，都多數都係啲年輕人啦，或者係一啲支持黃絲啦，或者 係 乜嘢。 我哋睇嗰啲 Facebook page 全部都係清晰啲 啦。咁我哋就正就係 fall into 咧呢個蔡英文選舉機器裏邊咧，即其實係即重點咧，即重點去俾資訊嘅對象，或者係落唔落嘅對象嚟。 你呢樣嘢就同台灣點解有啲藍營嘅人，佢話香港呢班港青係暴徒一樣咁嘅道理啊嘛， 一樣道理。 所以正因為有咁嘅情況出現，大家要多啲溝通。 乜嘢？我哋活喺一個而家2020年，我哋係一個互聯網嘅世界，我哋每一日接觸嘅資訊有80%都係嚟自網上嘅，大家知道。咁所以佢俾乜嘢你睇，或者係佢點樣係羣帶到你嘅資訊咧，係好影響你個人嘅選擇。咁呢個咧就係所謂嘅網軍或者網路嘅操作，點樣去影響個選情？其實呢啲而家已經係一個非常之喺美國，甚至係喺亞洲，亦都係一個相當之熱門嘅學問嚟嘅學科嚟嘅。咁嗱，其實我想講嘅事實就係、是。呢、這個社會唔係喺個網絡度嘅，呢、這個社會係喺現實世界嘅社會裏邊，每一個有血有肉嘅人先至組成一個社會，嗰度都係一個社會嘅重要嘅部分。而組成一個社會有乜嘢人呢？除咗年輕人，除咗我哋支持民主嘅人，其實仲有一班係年紀大，係老人家，年紀大，崩撚失，戇撚鳩，佢哋都有同你同一份量嘅選票，呢個叫民主社會，呢個叫民主選舉，啱唔啱啊？咁所以其實喺同一個時間喺台灣而家，其實係有一大部分人真係嗰啲農民又好，上年紀又好，軍即係嗰啲眷屬嘅後代又好，或者自己仲係軍眷啊！屌你，即係仲係眷村出身嗰啲又好啦。嗰啲人其實佢哋對國民黨嘅支持。其實是你估佢唔到嘅，甚至一啲低收入人士或者一啲基層或者一啲窮鄉僻壤，佢哋都係有同樣嘅選票㗎。佢哋真係覺得我選咗宋楚瑜，唔係成日宋楚瑜兩條魚真係好撚煩。選咗阿光頭佬，所以你見到韓國瑜，佢其實佢嘅 target 係相當清晰嘅，就係、是、你呢一班咁樣嘅群眾啊嘛，呢班咁嘅民眾。所以你見佢今次嘅選舉口號相當簡單，就係話咩啊？ 發大財 係啦，真係發大財嗰啲乜嘢嚟嘅？咁拼經濟，即係唔好講咩拼經濟。我哋一睇嘅拼經濟。屌我哋梗系滾啦，我哋梗系嬲啦，點解啊？香港邊撚個政黨成日話拼經濟啊？咪就係民建聯咯，咪就係嗰啲屌你老母閪嗰啲藍絲政黨啦，嗰啲咁嘅建制派政黨成日話拼經濟啊嘛，咁我哋就難免四海國，即係我哋就難免會覺得你韓國瑜屌你加埋國民黨，你打呢啲咁樣嘅拼經濟啊，成日整嗰啲咩派，咁喂佢真係會鼓動到一啲低收入啊、農民啊、種田啊，或者唔好話乜啦，或者甚至。是一些即年紀比較大，因為點解？其實台灣一樣有世代撕裂，係呢個係一樣有嘅。 嗱，好簡單，有得我回答你一個問題：拼經濟緊唔緊要咧？你可以話緊要，可以唔緊要。我哋香港嘅 即係好老實講，深受其害啦，就真係好慶啦！拼經濟喺度自由行過嚟，啲經濟落曬落嗰啲藥房啊，即係嗰啲化妝品公司嗰度啊，奶粉公司嗰度啊嘛，好多 係啦。 結果我哋咧就真係深受其害啊！咁樣台灣唔好行翻呢條路啊！點點每一個講呢啲説話香港人嗰、那個，唔該答死咗嗰個問題。今日台灣外貿出口佔第二位嘅就係中國大陸，出去就係、是、出口佔咗四成，嗰四成唔係好多錢，一億幾千萬。香港人，你認為台灣唔應該講拼經濟，應該先講政策先，一定要反共先嘅，唔好同共產黨做生意得冇問題。請問個一千四百億，唔知唔四百億咩嘢，我查翻。請問呢條數你點樣諗掂佢？ 喂，咪做開發其他市場咯，諗其他嘢咯。 小英試過㗎， 總有辦法走。 呢四年開唔開發到咧？開發唔到 咪俾多四年時間。 但係而家有個契機。 嗱，我 而家有個唔係而家有個契機出現咗嘅， 就同阿四海辯論嘅。 唔係，以為呢個契機出現咗就係咩咧？美國我曾經講過，漢翔公司喺嗰度，喂，佢係帶咗好多咩生意落嚟嘅，所以話其實呢個選舉精彩喺邊度咧？我可以夠膽話，我其實喺個其他個頻道我講過嘅，無論贏輸，兩黨都會出現內鬥，係非常刺激嘅內鬥。因為點解我咪話咧？頭先已經講咗，第一次講咗啦，親中親美二選一。好啦，好多人話喂，國民黨梗係要親中啊？點樣問？國民黨未來嘅路，你只可能係有中。唔可能係親中，因為點解美國可以擺得你咁重要嘅飛機維修 F-16 維修基地喺裏面，佢點會唔安排自己人可靠嘅人去守住呢個台灣島？ 所以未來咧一定就係、是、 你點會俾好似以前甚至馬英九行嗰啲政策係全部包括全部親中嘅點樣問係冇可能嘅，你突然間點會諗唔到呢樣嘢嘅咧？好老實講，喂 F-16 基地嗰個雷達 F-16 係同 F-22 個雷達相通嘅，喂呢啲基地大陸幾想要啊？呢啲資料如果俾咗大陸佢即刻歸曬佢啲戰機，講少啊！一有咁樣嘅話，好老實講，你國民黨就算係上到台，佢亦都唔會行翻以前嗰套，喂完全跪低曬啊！你要乜係乜，又俾你開放親中傳媒入嚟，而家反滲透法過咗嚟，咪睇到咯。嗰、那個之前有個大陸嘅資金想喺台灣搞一個傳媒系統，好似類似鳳凰衛視，叫大絲鏈啊，即刻撤資。 唔係，所以反滲透法係應該， 係應該嘅，我唔反對。喂，國民黨冇反對啊，大家搞清楚啊，係希望講清講楚，講清楚係我點樣為之犯法，點樣為之唔犯法。其實反滲透法最主要針對係嗰啲去大陸投資嗰班台商， 同埋都有一個客觀嘅、相當客觀嘅分析嘅、未來嘅台灣點樣去定位或者去自處咧？呢個係要台灣人民去決定，同埋台灣嘅新政府去諗。 我講翻 嗱，呢個定位唔係乜，即係我要講埋個 point 先。因為呢個定位最好嘅定位係咩？你問我一個香港仔，你點樣定位就係我如何能夠食到兩家茶禮？佢台灣將會係中美角力裏邊一個重要同。香港一樣咁重要，係同樣重要㗎。香港你唔好以為，屌你我哋人少唔撚夠重要啊！我哋都好重要，台灣亦都係嗰一步重要嘅棋嚟嘅。而中美點解有重要嘅棋？因為美國要圍堵中國，台灣係一個好重要嘅地方。點解會有F-16軍工想喺台灣設廠？呢、這個唔係淨係賺錢啊，有錢賺固然正啦。第二樣嘢，你一旦喺台灣開軍工廠。是美國投美資的軍工，你想想是一件什麼事？ 我講回台灣人怎樣看美國，怎樣看香港先。台灣人怎樣看美國呢？台灣人眼中，尤其是南營很多人，老一輩的南營很多人看美國。點解佢哋你大家會覺得佢哋點解咁親中啊？點？第一當然係被大陸紅統嗰種所謂錯誤嘅民族主義去蒙蔽咗啦，就即係而家中國民族復興啦， 大中華 係啦，被外國列強欺負咗八九幾二百年啦，而家民族有機會復興啦，可以跟美國說不啦。嗱呢樣嘢嗰個錯誤嘅觀念，甚至老人家覺得而家大陸行緊咪嗰套國父嗰套民生主義咯，但係民生主義一定要有民權主義為基礎噶嘛，必然噶嘛。你人如果冇權冇私有產權嘅話，你民生條卵啊，唔係好似而家咁咯，馬雲啊、馬化騰嗰啲咪被下台咯， 三民主義咯、 啊，唔係三民主義，最緊要其實嗰個民權主義，大家唔係唔講民族主義。你大問題啊！民族主義你一定要同大家意識形態相同嘅，你先可以傾啊嘛！你點可以同一個想食咗你嘅人去傾嘅？你咁得意嘅，即係啲人係我傻傻地嗱，呢個係台灣人對美國對中國嗰種情結。點解佢哋咁驚美國呢？因為美國喺個歷史上邊。歷史過去嘅近代歷史上面係五次出壞過中華民國，五次，每一次都害到中華民國咧亡國 雞毛眼 亡黨，幾乎 即係講五次，我今日唔講啦，大家去抄抄書。一次就1948年， 唔使啦， 成個國家冇。另外一次就即係美朝公佈，即係73退出聯合國，再加呢、這個71退出聯合國，再加79年斷交，獲高潮，獲金。所以啲嗰啲老人家係好，即係對美國有顧忌。但係我成日強調，當嘅利益係有共同體嘅話，世界國際政治係講利益講數嘅啫。即係你台灣好清晰你自己嘅立場、就是，就係而家世界圍堵共產中國，台灣你睇個戰略地位，一冇咗台灣，日本嗰條路就塞咗。大陸東海南海嘅艦隊就馬上可以出到嚟、 嗯， 美國就馬上穿即係穿咗個窿，就守唔住呢度，所以美國係一定唔會放手台灣嘅。所以你嗰條路係好清晰嘅選擇嘅啫、 嗯。 好啦，呢、這個老一輩人對美國嘅睇法。咁台灣嘅年輕，台灣嗰輩又點解咁唔中意香港呢啲咁嘅港青呢？ 嗯， 即係話到佢哋係暴徒呢、嗯、我可以講經驗俾大家聽。點解佢哋覺得佢係咁呢？嗱，過去知唔知阿東？你知唔知1980幾阿輝你係後生啲啊？80年代到90年代呢段期間，台灣所謂經濟嘅第三波、 嗯嗯， 當時台灣曾經有幾年係全世界外匯存底，係全世界第一嘅，知唔知？ 知 有呢個觀念啊！亞洲四小龍係台灣係第一嘅， 第一嘅。 嗱，阿啤你唔好意思啊，你真係你冇睇過呢個資料，而家話冇可能超越過香港，唔係啊，有好幾年超越香港，不嬲都超越香港啊，台灣個，因為佢有科技，佢有國防科技，你唔好忘記一樣嘢，佢有國防科技。發展佢嗰個電子工業啊咁樣，喺香港咧係早期嚟講係加工啊外貿嘅啫嘛，咁佢有個防科技係差好遠嘅，咁樣佢呢班人係原先係曾經我係親眼見過佢嗰啲，即係啲錢啊多到染腳目啊，到而家你咁巧就李登輝蔣經國死咗之後，李登輝行嗰個所謂民主改革之後，台灣經濟開始走下坡，所以呢啲人就心裏碰中有個懷疑。应唔应该仲搞民主？ 嗯、 以前我后生嗰阵时候，我大学毕业生，喂，我已经系20000多人工啊、嗯！当时20000多同而家20000多唔同。我喺台湾当时咧8蚊可以食碗卤肉饭，而家听我要10几蚊，即系咁样啊！台币 点止10几蚊？ 你卤饭而家几钱啊？ 饭啊，卤饭10几蚊啦， 唔使老妈饭好平啫嘛，老妈饭 唔系真系要30， 唔使啊，唔知啊，你话翻俾我听，应该我食嗰阵时系8蚊嘅啫，就而家30蚊。但系而家大学生毕业嘅话咧，就嗱咩？22000嗰啲系太极端嘅，通常嚟讲30000松啲，31000。但系嚟讲，喂大佬30年喎，相隔30几年，佢哋就会觉得会怀疑，喂点解问？點解仲搞咁多民主？我哋揾唔到食，賺唔到錢。都算喺呢個期間，佢睇到香港，因為有大陸開放嘅因素，香港賺盡大陸開放嘅紅利。佢哋覺得點解呢啲錢唔係我哋賺？因為點解嗱？台灣人其實唔係好中意香港人嘅，佢認為香港人咧係英國餘業、殖民地嘅餘業。即係佢唔係真正嘅中國人， 一部分啦、 啊。佢唔係真，佢甚至呢次我都我話俾你好好笑喎。台灣呢次你知唔知啊？呢次喺反送中運動嚟講，佢點樣詆毀我哋香港嘅青年人咧？佢話呢班香港人係越南人嘅後裔。當中包括我一啲好好嘅朋友， 即係無知啦，即係呢啲， 即係我唔係佢唔係無知，佢係大陸嗰啲咁嘅傳媒照版主管嚟吸收嗰類咁嘅信息，即係呢，我覺得係完全不能夠接受嘅。我咪話咯，你覺得四個哥係越南人咩？我都想不留杜拉啦，越南妹幾正啊，南越嗰啲，屌真係，即係 成段式㗎，不留杜拉， 係咪？你唔好講啦， 即係留杜拉，你整則乃人權進業，乃乃獵執行大含功。 你嗱，即係喺你覺得，因為台灣人覺得，喂我哋。同大陸都係同種同源，我哋嘅處事手法係一模一樣。其實我哋去大陸賺大陸錢，同大陸同共產黨講和，我哋賺大陸錢咧，冇理由呢啲錢俾香港仔賺曬嘅。睇下香港仔賺到，哇！佢哋月入，屌你老尾，由10000、20000、30000，而家5、6万人工，咁我哋港幣，咁我哋而家。1000、2000都仲係3萬幾台幣喎，所以佢哋係好唔中意香港人。喂，有啖飯俾你食，俾你賺咁多紅利，又揾咁多錢，又幾千萬嘅樓，由几十万嘅樓變到而家几千万嘅樓，賺盡好處，你做咩反對共產黨啊？ 所以呢啲 嗱，佢哋有咁嘅諗法㗎。而家真 係同我哋咪同我哋咪唔啱聽咯。即係我亦都 關心，所以我咪講俾你哋聽咯。即係講係唔好話你哋唔啱，謝哥都唔啱聽。 係嗱，因為點解咧？其實點解我翻返去個原點度？我點解話頭先噏嘅世代撕裂呢樣嘢咧？就係話世代撕裂一個重點啊，唔係話個年紀嘅差距啊，係年紀。差距導致個價值觀嘅天南地北嘅轉變啊嘛，係 互聯網時代孕育的呢一班人，社會的進步令到大家的思想個價值觀個核心價值完全不同啊！老一輩嘅一定是揾食為重，因為社會艱難，戰後。 阿東哥唔好意思啊，你個網站係咪有大陸人留言？ 係噶，不嬲都有你去。 咩港英時期冇選舉權？喂，大佬啊，你阿爺年代啊，仲係扎緊邊㗎？咁你而家做咩唔扎翻條邊啫？屌你，咩傻嘅呢啲？ 呢個嘢好怪㗎，我得閒就招呼下佢㗎啦，招招啊嘛，招招定招招。周周啊，賓州啊，屌你老母，係嘛？我得閒就屌下佢幾過癮啊！你又要聽，又要留咩啲閪言？ 真係賤格！ 屌你老母，你五毛有冇失收啊？屌你老母，你翻工翻得咁撚劇烈，屌你邊個保障你嘅私產啊？屌你老母，習近平會唔會保障你間屋啊？會唔會俾人拆啊？戇鳩仔，周周，屌你老母，抄你太低 B 啊！屌你老母，抄你媽得啤！屌你老母，屌你家姐，屌你細佬，屌你咁樣屌撚曬全家周周。 哇！ 細佬啊，揾人揾啲碌棍插落去咯，屌你！ 狼牙棒好啲啊，倒勾， 即係好怪嘅，即係呢啲人咧，屌完佢又喺度嘅，你明唔明啊？揾食啊嘛，所以我唔理佢啊，有我啲即係網友，我啲好網友， 我哋繼續講翻 YouTube 嘅網友就幫我去對付呢啲咁嘅垃圾，啱噶啦，你哋咁樣屌佢啱噶啦。 嗱，我哋翻轉頭，大家， 所以我未講完，即係嗰個世代撕裂，就係話大家嘅價值觀唔同，老一輩嘅。因為環境嗱，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即係亦都經歷咗好多唔同嘅時代，大家嘅社會環境，大家都係要生存，要重建個社會生存，大家所以對於利益、金錢嘅渴求係一定係第一位，對於生活、對於嗰碗飯係一定係最重要嘅。但係而家呢個時代，形而上嘅呢個時代。佢真係可以唔撚食飯，飯唔撚緊要嘅，食飯唔撚緊要 個信念啊！ 個信念，我要活得像一個人，我死都要，就算我餓撚死，我都要餓死像一個人。呢一個價值係深深咁陷於而家呢一個世代啊嘛，而呢個世亦都係冇辦法去 irreversible 嘅呢樣嘢，係冇辦法翻轉頭。所以呢一個矛盾，呢個世代矛盾，亦都印證咗喺呢個全球各地嘅選舉，唔單單。在香港不單止是台灣， 其實真的世界在變緊，係 個世界變 傻啊！ 唔係變緊啊！個世界其實唔該你哋擘撚大隻眼，個世界係已經變咗。因為呢啲老嘅人 係啦， 個老嘅人即係唔係淨係講利益係咪？即係如果要嗱，如果佢俾好啦大陸開放所有嘅經濟幫呢個台灣咁先算我就咁我唔使你屌你，我唔使攬曬你跪啡水，但係你即時要放棄青天白日滿地紅，你唔撚可以再扯呢個中華民國旗號，但係你發大財咁得唔得？唔得啊嘛！ 嗱，韓國瑜講咗係唔得。 唔得啊嘛！咁呢個亦都講真，我相信台灣2300萬嘅人民都係唔得嘅。即係嗱呢樣嘢公道啲，即係無論你支持藍定支持綠，你公道啲。因為點解佢哋腦裏邊台灣人腦裏邊嘅諗，就算老嗰批，就算係阿伯嗰批國軍又好，即係軍眷又好，嗰批人支持藍營嗰啲人硬韓粉都好，佢哋心裏邊嗰個叫做中華民國。 係啦，佢唔係 嗰個係中華民國唱嘅。是中華民國國歌，是三民主義五黨朝中， 他又掛旗嘅，清啲民 掛地，他不會接受自己是被五星旗統治的。 當然在金門呢是有些不同的，有機會將來在呢個節目再跟大家解釋一下。所以他呢反滲透法一通過，第二日金門那條最旺的條街，原先一邊清啲民滿地紅，一邊五星旗，全部換翻清啲民滿地紅旗， 所以 是好事， 所以 是好事。 既然台灣是一個民主的社會，有投票，即係有人一票選個總統，有一個民主的制度嚟嘅，咁民主制度咧點樣你都要向民眾交代，你不能夠即係屌你老尾，即係希特拉咁，你選撚咗， 梗係唔得啦！ 即係你聽日就屌你變咗撚咗元首廢撚咗國會，發生啊嘛呢啲事， 邊度可能會發生啊？二十一世紀大佬， 廿一世紀民主文明嘅台灣社會咧係唔會發生嘅。 仲有美國睇住， 但係 點可能？ 但係。即係我的推斷就是就蔡英文咧，我當然支持佢啦。咁 冇問題， 即係如果蔡英文繼續行強硬路線會點咧？ 我恭喜你，喂，蔡英文而家我而家睇喺幕後嗰個睇法嚇，佢係領先緊，仲係 唔係會點咧？你問我會點咧？台即係台港 這個問題對於中共嚟講咧，都係一個相當之即係一個永遠棘住喺度嘅一個一樣嘢嚟嘅。咁香港而家見到嗱，我哋見到老習嘅政權做緊乜嘢咧？佢就一定係開歷史嘅倒車，行倒車噶嘛。佢蠢撚到淨係識得行毛澤東嗰套，同埋古代帝王思想嚟噶嘛。咁點啊？佢覺得自己係康熙大帝咁啊？點啊？鎮三藩咯，屌你有咩？佢會將你2300萬台灣人邊緣化咯。佢就同你講啦，2300萬我一個廣州都大過你啦。我點即係佢哋中意用啲。數字嘅量化，但係呢樣嘢係戇鳩噶嘛，即係你係白痴噶嘛，包括而家網而家喺 YouTube 嗰啲咁嘅戇鳩，留啲戇鳩佬。 好啦，何國瑜當選會接受一個兩隻，你聽下成個。 屌你老母，邊 點可能啊？ 邊個國家人多，邊個國家就進步啊？邊個國家人多，邊個國家係大國？呢個係中共諗出嚟用嚟愚昧你呢班傻仔嘅啫嘛。只係你冇知識、冇分析能力、冇獨立思考力嘅人先會相信一個國家人多就掂，屌你人多就掂。印度發撚咗100000年啦，啱唔啱啊？即係唔係講人多啊嘛？啲世界係咪？你講人民素質，你要講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嚇、進步程度嚇，唔係屌你啦咩？啲人多就得嘅啦咩？非洲夠人多啦，屌你個閪！全部咪屌你嗰陣時咪就好撚 一場伊波拉咪死好多人， 係啊，俾人捉咗去做奴隸，即係唔撚係咁撚樣嘅。我唔該你啲中國人，屌你老母，擘撚大隻鳩眼，寫下啦。 第二 part 啊，差唔多啦， 差唔多 係寫下啦。咁所以嗱。即係又翻翻去呢、這個。 嗱，一陣間阿東啊，我可以咁啊，唔好意思啊。下一 part 我哋翻嚟講下嗰個國會嗰個比例好冇？ 係嗱，你陣間講個位比例，我又想問一下，即係嗱再講多一個 point 就係拼經濟呢一個 point。 嗯。 即係你台灣人唔好以為你同中國大陸，即係你排佢第二位啦，出口排第二位 whatever。你唔好以為同佢做生意，或者你將來選咗國民黨政府、韓國瑜政府，你真係前進來，佢係會嘅，佢係會嘅。中共一定會用錢用銀板搞爆你嘅，好喺香港我知啫嘛，因為以中共嘅質素，佢淨係會諗一啲好撚舊啦、古老啦、白痴嘅嘢，冇明知冇效佢用噶嘛，咁所以佢一定會用香港嗰套銀板啦、投資啦、modify 啲法例，令到嗰啲中資能夠可以喺呢個入到去台灣，或者係改頭換面、收購一啲台灣嘅公司，令到佢例如台灣唔知邊間銀行入邊撚咗，其實背後係中資有份嘅，或者甚至香港有著數噶，經香港公司入經香港入赤化咗嘅香港入，咁你香港港資嚟噶嘛，港台有合資，合資咪即係就係中資背後一定有呢啲嘢嘅，而會唔會發大財呢？唔知道，但係就算你當你發咗大財，跟住點啊？你咪可以吸毒咁撚樣依賴中國大陸咯？你咪繼續依賴大陸，跟住你就會慢慢一步一步蠶食你嘅制度，蠶食你嘅人，滲透你嘅人落去咯。咁咪變咗你個中華民國主體，你咪冚家產咯？你明唔明啊？所以呢個就係一般人點解話咁唔支持、咁憎國民黨，即係有好多香港人啦，尤其是黃絲啦，即係點解咁憎國民黨、咁憎呢個韓國瑜？因為點解你擺出嚟你？韓國瑜，我屌你個閪！你真係入過中聯辦噶嘛？屌你老母！即係你係入過中聯辦嘅總統候選人，我屌你老母啦！呢、這個就 唔係入中聯辦嗰陣時唔係總統候選人， 唔係 I mean 即係入過嘅呢、這個人係入過， 入過冇問題。 傾曬偈，揸曬牌，屌你老味，成個咁嘅滑頭，成個屌你死 sales 佬，韓國瑜。做咗高雄市市長咁撚耐，而家冇撚做啦嚇，因為而家選總統嘛，有冇錢進來先冇啊嘛，做唔到有咩實質嘅嘢，務實嘅嘢冇。咁你話民進黨做政治有 有做實質嘢，鋪下地啊，抌翻啲水， 佢成功爭取，屌你啦咩過馬路嗰啲。咁你蔡英文政府有冇好實質嘅政績都有嘅，咁一樣有嚇。但係咧，我反而我想講埋呢個 point 咧，呢一節就係話我對蔡英文咧嘅選舉策略咧，我係有極大嘅保留噶，我有一個非常之極大保留。我最唔中意其實就係佢打香港牌。我係 人血饅頭， 我係反感嘅，係正宗嘅人血饅頭嚟嘅。即係你蔡英文係成個 campaign 成個個幾禮拜，呢起碼呢個幾禮拜日日除咗嗰條片之外，你大家唔好以為我淨係睇咗嗰條片，而係佢講嘅所有嘢，成個文宣策略，佢就係正正打緊香港牌。香港牌係咩啊？就係、是、嗰個恐懼牌。冇實質嘅嘢㗎，冇性㗎，咁但係屌你老尾，攞我哋香港嘅運動，攞我哋香港嘅意識嘅血去選舉，我覺得呢樣嘢 最撲街就係、 是、 走咗個台灣嗰邊人，你根本冇實質幫助。 同埋亦都爆咗出嚟，即係話喺台灣落地嘅人，有冇實質嘅幫助咧？有冇 approach 過佢哋咧？冇，咁亦都即係爆出嚟，唔知真定假啦呢樣嘢。咁不過 嗱有我補充少少嘢先，唔好意思插一插你喺。走咗個，無論你用咩方法入到台灣嗰啲，對當然最好合法啦。好多人對民進黨有所寄望，但係我喺呢度補充一句強調俾大家聽：如果身邊有朋友你係用唔正常嘅途徑入咗台灣嘅，即係非法入境啦、II 啦，任何一個政黨，無論民進黨又好、國民黨又好，都會以呢個非法入境理由將你遣返原居地嘅。大家唔好忘記，四哥上次講嚟講咩案？陳同佳，香港有個陳同佳案，台灣是很想引渡回過去的，會不會香港這個仆街冚家產政府呢就說我放陳同佳過來受審沒問題，之但是 又要交換回你 走了個台灣那些所謂香港政府所謂的暴徒，就可不可以幫幫手呢？那你會怎樣？任何一個政府都會做的事情，所以麻煩香港那些意思又好什麼也好啦，即係如果你正常嘅途徑，當然真係唔驚啦。就真係唔好講啲負氣嘅説話。如果邊個當選，我就搭機票走。呢啲係好幼稚咁樣去講嘢。 不過即係我就唔會幼稚到咧，即係相信我就唔會幼稚到相信咧，即係話啲政治文宣嘅，即係我就唔會覺得嗰啲政治文宣係真係俾佢感動到同煽動到嘅。咁所以唔緊要，蔡英文你打香港牌，政治嘅操作就係咁黑暗噶啦。唔緊要，你咪打香港牌咯。但係我唔該，你當選咗之後，即係如果你能夠成功連任咗之後，你真係有啲實質嘅政策。是真的幫到香港的年輕人，幫到香港要逃難到去台灣，正式第一天我麻煩你上班第一個月你就簽，即刻簽個 保護香港法， 保護香港法又好， 難民法不可以受香港，其實難民法是國民黨最先提出來的， 保護香港法又好，你即刻著個草那些我即刻給個身份證，即咁樣啊！你有 個實質嘢，真係實質幫到佢嘅。 我當你借票又好咩？你用都冇辦法啦。政治操作係咁樣嘅。 你真係要實質幫到呢班人有個身份先。真係呢個好緊要嘅。真係要咁樣做嘅。 喂，好啦，咁啊，翻嚟第三節啦，再同大家傾過。